好肥同我他餐呢样我记得。 哇每日。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而呢一个系呢又系我每一年两次嘅其实差唔多都系嘅任天堂大型发表会网上嘅就 Nintendo Direct。咁我继续系二月九号版本呢、这个系。应该依未来半年嘅所有嘅大中细作全部排晒出嚟噶啦， 除非佢要搞特集啦，佢唔系未试过噶。 任天堂应该比较少一样嘢嘅，我印象中佢唔兴玩呢招嘅。咁我就因为四成四十分钟其实几丰富噶，因为佢摆咗四十分钟呢个咁嘅长篇嘅特集嘅话咧，佢一定系大型发表会啊。如果系小型嘅话，通常得十零分钟嘅啫，试咗十几分钟嘅有、啊、mini 嗰啲系。 肯定就系第一数目多，第二就系、是一定有大作。咁啊，大作大家都估到噶啦，啊！但系我哋跟住佢啦，就逐只讲啦。 嗱，咁我喺度照讲啦。首先就《Pikmin 4》就发售公布咗啦。咁呢嘢就系你玩开都会玩嘅，即系啲水叫做女性向嘅，俾女性玩嘅。 用我抽多岁水，雪好的延期咧，雪好的武大烧位要延期咧。 咁又七月二十一号出发售，不过呢只 game 我就冇玩过，就唔敢讲啦。 嗯，其实呢只系好 game， 真系一只好 game 嚟。 好 game， 但唔系睇你中唔中意呢类咯。我就唔系好去呢类嘅。咁另一只就系、是、北方旅人二，咁就体验版配信。咁呢只咧其实好有赞好嘅，但我冇机会玩，唔系话唔玩，系冇机会玩啫。 即系难得 Square 攞一出新嘢出嚟，系叫好叫座的。都算叫座嘅，唔算大卖都叫座嘅。 叫座嘅，其实系喺应该讲咧，喺啲老玩家之间嘅评价几高。但一般嚟讲，佢唔系话嗰种好执屋嘅，即系唔系话通街，大家会好热烈嘅话题。但系喺啲硬派黑 core 玩家里面咧，佢评价系几高嘅。咁出第二集啦，咁咧跟住啦 ，Capcom 啦，逆转裁判系嘅叫 Go Check， 由啲所谓解谜游戏啦。唔知咩嘅呢嘢，我就唔敢，唔知咩，真系唔知，答唔到你。 重制版嚟，应该系。 系2023年 HD 版嚟，系。 咁就应该就迪士尼嘅 Illustration Island， 咁嘅 CDM 就跳开佢啦，直接就跳开佢。咁好 ，Sound Base 三就 DLC 唔讲啦，呢个就。 即系佢就对，好似第三次嘅弹嘢新嘢出嚟啦。 呢啲即系而家讲咧缩细啲嘅嘢先。好 ，Level 5新作 The Cut Points。闪面十一人嗰个画风嘅啲悬疑 RPG 推理 RPG 嚟嘅，亦都唔知咩嘢。呢个我都但意外嘅就系《Somebody Amigo》有新作，系意外嘅，因为当年我喺机铺玩好多，系一只好适合喺机铺玩嘅游戏，因为佢动作大，容易睇玩个开心，睇嗰个都开心。好适合系呢个 game 系好适合喺机铺玩嘅。咁而家 Switch 出，用手掣玩就简单啦，但系都适合嘅喺屋企玩。即系如果你有几个 人，成班人玩嗰阵时咯， 玩玩咯。 即系因为用，但系其中一个好处就系好容易上手啊嘛。即系阿妈阿狗，阿妈阿狗拎住个掣都可以玩得到咯。 当年啊，佢用嗰体感，当年嗰个机台几鬼大，因为佢当时咪有啲咁嘅体感装置咧，你有几个感应器要玩，要搭住感应器先玩到，所以咧系要香港得个香港好似印象中系得个几部机台啫，我要去到尖沙咀先玩到嗰时，仲有啊，嗰时系机铺通街都系年代，都得尖沙咀一两间机铺有嘅啫，我仲特登约埋成，当时望住做咩？望住玩咩啊？心话地下边做。仲系 Newshop 年代喎，你话几耐之前咧？ 唔系，都系麻麻咯，适合 party game 啊嘛。咁你网聚咪 party 咯。 嗰时廿年啊 ，Newshop 嗰时仲未，嗰时仲系未系用 Usenet 年代啊。几耐啊？老鬼年代。好啦，一只意外嘅 Bayonetta Origins Celesta 同埋迷路个魔，咁咧就系Bayonetta 系列嘅延伸作啦。其实呢只咧就多之前 Bayonetta 三有一只叫小游戏嘅。就是用控制小Bayonetta 少女萝莉年代嘅 Celesta 去冒险，当时咧就纯以为系解谜，原来咧系一个试水温，即系叫做咩咧？佢喺度试一试，俾你玩一玩，睇下效果点好，跟住再调整，咁就出咗而家 Bayonetta 我呢前啦，就控制萝莉 Bayonetta 同埋一只恶魔 Celesta， 一恶魔Chessa长香猫，咁咧就系冒险嘅古仔嚟嘅。 虽然啦，个个都话萝莉版，我成日都觉得呢个好明显系少女嚟噶咋。 少女，唔好罗啦，少女啦。 即系 比喺应该讲，佢比喺由喺《Bayonetta》本传里面嗰个 Celesta 咧，系大啲嘅。因为本传嗰个真系萝莉嘅，呢个应该系少女啲啦，大几岁啦，应该系。 不过我相信佢唔系话嗰阵时试水问，应该冇咁大野心 应该调翻转，佢想搞个唔同啲嘅一部分攞嚟玩下嘅，但系竟然个风评唔错、哦，咁咪出席新 game 咯。即系呢啲情况，真正 spin out 系通常系原本系咁样走出嚟嘅，以前嘅 spin out 系咁样走出嚟嘅，而家先系特登搞出嚟嘅，所以我觉得系应该系意外成 功。嗱，呢只 game 三月十七号发售嘅，好快其实。咁就叫啦，意外就系有少奇袭嘅呢只系属于叫奇袭嘅，我冇人谂过佢会出，但系结果出咗嘅。跟住Splatoon 三咁又 DLC 唔使讲，呢个冇咩好讲啦。呢啲嘢即系你玩开你都玩嘅新武器啊，新角色登场嗰啲嘢。跟住就快运又嚟啦， 即系呢个快运嘅新佢点解第二次咧？因为今次嗰个系应该算系第二定第三代，我唔记错。即系因为之前嗰个系重制系另一个，这个今次系后边嗰代嘅重制嚟啊嘛。咁啊、曾几何时一个都几独特下嘅，我用独特又唔好，总之就系一个大家喜欢的咯。就住佢又所讲，真系大家嘅一只游戏，一只几独立独行嘅游戏，后尾一段好长时间都冇再出新作啦。咁其实后尾。都是上一次的重制啫，冇啦，都系咁啊。唔会嗱，之前都讲过啦，会唔会系出新作嘅兆头咧？我只能讲从上次讲嘅一样。如果呢次个 Encore 版又卖得好嘅，不无可能。我觉得佢系上嘅，佢而家呢两个呢几，我觉得后面都会做噶啦。佢应该成个系列做个重制，如果仲收得嘅，咁佢就出，咁佢就真系出新作。我觉得他是想咁样做啦。 好啦，跟住 Square Enix 嘅 Horror 新作啦 ，Palon Mask Side Final 23本嘅七不思议。嗱，呢类 game 咧真系喺 Switch 先可以出嘅啫，因为你唔会期待佢系会卖到几百万，即系唔会系三 A 大作嚟嘅。但系咧，你当你部主机数够多到一个程度嘅话咧，呢类咁嘅冷门 game 咧就养得起，即系叫养得起个 title 咯。好事嘅，即系我以前讲啦，即系淘铁咁样，淘铁点解佢出得会卖到百几万、200万啫？就系你部主机个 market 够大，你呢咁嘅细嘅 title 咧，就会有足够市场养起佢。如果你好似 PS 5咁样，你部主机真系玩机人咁少，你就唔会博呢咁嘅 game 噶啦。唔通你会喺PS 5玩淘铁咩？唔可能噶嘛。咁结果就所以咧呢类咁嘅佢就成 Switch 咧就成为咗呢类咁嘅。你噏唔出名，但系又知道佢会系有一班死忠 fans 支持嘅 game 嘅发售平台。嗱，另一个咧就系 remake 噶啦，马里工作室咁就工作室系列嚟嘅，就 remake 啦。呢、这个就系今年发售、夏天发售嘅，就完佢唔系话 HD 版，而系 full remake。咁就你最开就追嘅呢只 game。然后咧，又系一啲好限定嘅铁钢铁 fans 嘅。世界树迷宫一二三 HD Remaster 六以后发售， 呢只又系另一只好有名嘅系列，但我从来冇嗨过。 据闻系好玩，但系 好玩嘅应该小众系列， 好小众，唔系即系你唔会系大众玩嗰种咯。所以呢啲 game 就所以我成日我话 Switch 嘅最伟大就系咩？佢真系俾一啲小众嘅游戏，即系你唔会话大佬你来去奶，即系咁，唔系话哈利波特唔好玩，但系。咁我有时好想玩小众嘢啊，啲又未知小众到啲 indie game 中型啦，即係嗰啲啊中型嘅商业创作，咁佢有呢个空间囉。好啦，跟住就係暑假系列啦，我呢只 game 我又系唔知点解会出嘅，但係咁你有人玩咪 ok 囉。好啦，星之卡比 Wii Deluxe 又系配送嘅，呢个就 资源回收 系列，系啦，即系名作系列啦，名作系列真系，不过都唔重要，最重要就系。Game Boy 同 GBA 追加咗 Nintendo Online 啦，依个其实系最重要嘅，因为之前我依个服务依、Nintendo Online 俾即系年费服务咧，系唔系即系佢个新豪华版啊，唔系好值钱，因为得 N64 同埋 Mega Drive， 咁而家多埋 Game Boy Advance 咧，就似乎好咗好多，即系值得俾一笔，即系你每年俾一笔钱去玩咯。佢而家公布咗 Mario Advance 4啊，Mario Kart 啊 ，Lose RPG 啊，世界传说嗰啲 game。咁因为 GBA 其实好多 game， 好 game 啊！咁佢而家你出咗去免费玩嘅话咧，呢 game 你系唔会喺你唔会无聊去玩嘅，我写包单。就算即系你会玩任天堂，无聊器咧，你会玩入红白机，你玩咩 Star 好少人会玩GBA， 因为个画面实在太过嗰种咧。咁咧一般人你都唔会登去玩，但系而家免费俾你玩， 几好啊，同埋佢系好适合，同埋无聊器咧，你无聊咧系好难攞住机玩，唔通攞住部电脑喺街玩咩？但系你而家用 Switch， 你真系可以完全重现翻当年玩 Game Boy 同埋当年玩 Game Boy Advance 嗰个感觉啦。 嗯， 依、這个我系真系叫真系唔意外，知道佢一定会出，系咪几时啫？咁佢而家公布咗我而家就考虑紧俾升级会费啦，有呢个动力升级咯。 咁、嗯、啊，跟住都系嗰啲继续炒冷饭啊！呢个银行战士版嘅 remaster 版，咁啊，即系今咁啊，唔系好一样啦吓。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白天开拓史一二嘅 HD remaster， 即系呢啲资源回收系列嘅呢啲嘢啊。咁啊，新作都有嘅啊。呢、這个雷顿教授又会有新作。 有啲意外嘅，因为其实我呢、這个 title 其实已经我觉得有冇咁必要重炒呢个 title 咧？所以即系曾经 hit 过一轮嘅，但系。都过咁耐啦， 喂，曾经何时都系准国民级游戏嚟噶，好认真噶。 但系就系 3DS 年代噶嘛， 啲僆仔系好呃到啲僆仔噶。 但系 3DS 年代咯， 即系另一样就系啲啊，另一样就系啲老豆老母放心俾佢玩， 因为佢推理游戏非常健康，非常之健康，肯定会有咩不良内容嘅。咁佢，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过，因为当然 3DS 佢好就咩，你可以用下面嗰个 mon 去解谜啊嘛。但系而家 Switch 嘅话咧，我解谜都得嘅，但系就会比较冇咁顺手咯。即系有啲世界树迷宫，世界树迷宫当然点解好啫，就系、是、你可以用笔画迷宫嘛喺下面。但系而家你用个 Switch 个 mon 去画迷宫，点做咧？呢样嘢就睇情况睇落去啦。要好啦，跟住另一个就头先讲过啦，饕餮呢个系列当年曾经玩，好多年前曾经玩过，又玩，即系曾经同朋友玩过咧，就玩到就系啲友情，考验友情游戏嘅。咁佢而家再出啦，即系有佢出咗几多有一只玩一只啦，呢啲游戏，同埋以前咧，呢游戏咧系一年出一只嘅，但系而家佢隔咗两年出，出慢嘅。我谂系因为制作员年纪大嘅关系啦。以前连翻嚟噶嘛，以前淘汰王淘铁系一年一出一只噶嘛。 唔系，我觉得佢直情收埋咗啦。不过佢点讲啊？ 估唔到卖咗200万啊嘛，边人谂到淘铁卖200万嘅啫？ 唔知几时，唔知俾人碎到出嚟喺床底，喺床头床下底扫翻出嚟，竟然卖到200万啫！我真系真系用竟然嘅，绝对呢个唔系贬义，佢真系纯粹系出乎意料，出乎全世界人嘅意料，卖咗200万啫！我都有啫，我都玩咯，即系老老实实，当年啲嘢全两部唔记得晒，咁啊！ 咁希望佢要中文版，因为全有讲法就可能会出海外版。希望啦，好啦，跟住就系本年度， 唔系咁快，仲有好多啲新作嘅，系嘛，都系新作呢、这个奇幻生活 Fantasy Life， 咁啊就系一种叫做咩啊，慢活式嘅你当系 single load friend 咯，又唔可以咁叫，即系点讲啊？总之就系一个奇幻世界设定观，但系基本上你系去游嘅奇幻或者动心嗰种系啦。 同 心咯，虽然星光路都系嗰类噶啦，咁啊冇仲要比仲要冇咁挫嘅，仲要即系动心咧都要玩到好挫噶嘛，即系呢个仲要系强，因为佢系强调慢活啦咩嗰类嘢啦吓，仲有一个又系一啲好小众，但系好咩嘅，虽然系一个完全新作新 title 嚟噶，即系佢唔系续作唔系成啊。但系大家一出但系你只要话我听系边个人做嘅，就大家已经系啲咩通嚟噶啦。我哋首先要讲翻嗰句日任看你小高啊，小高高和嘅呢个超精探先啊， 小熊奇内、 啊、即系超精。 下一个就系大咩，直接讲佢啦，弹丸论破班底， 弹丸论破嚟啊嘛，嗰时候嘢转个包装啊，弹丸论破，虽然游戏形式应该都唔同嘅，即系但系 叫超探精事件簿。Ray Condor 6月30日发售，咁就值得期待嘅，因为呢个系列其实当系真系爆红得几紧要下。 因为《第一两部三》咧炒，可唔可以叫炒饭啊？大家一路屌住，一路睇，一路玩，一路屌又一路玩，一路玩又一路屌，但系又要一路觉得又要屈服于小哥淫威之下。过你小哥呢句嘢真系。是打从心底讲出来的，讲真。 但是坦白说你是玩啫，吹咩？ 唔系，因为佢唔系真系难系你又要玩啦。佢系你即系你有个屌个老母，但系即系佢咁样玩弄你啊，嗰啲即系点讲啊？好复杂嘅感情真系，即系总之就系咁嘅情况之下。但系自从三出完之后，佢系一路都冇出过新作噶啦，就系咩 remaster 啊、集合啊，跟住系改少少咁样，系冇出过新作啊。但系大隐论破佢如佢所讲，三系最后一只啦，唔会再出新嘅。咁佢亦都。冇打破啊！咁我出只好似嘅 唔鬼笑，当然诶，佢系解谜系成，但系佢唔会再用系嗰种嗰个审点讲啊，法庭啊嗰个各级裁判嗰种玩法，佢唔会再系咁样玩法，佢应该系会有改变嘅。咁、会改成点咧？暂时未知咁啊，但系个通啊，因为其实大家当然有部分人对佢个游戏系统都系好嘅，佢个游戏系统系几特别下嘅，即系但系。去到三俾人屌嘅，但系嗰个真系屌，真系做得衰。咁但系大家讲佢嘅都系个人设，佢个故事噶嘛。咁呢啲嘢先系重点。咁你个系统变成点？其实你只要唔好拖后腿咧，就 OK 噶啦。总之喺一个相当部分之人咧，系几兴奋嘅。虽然你系绝对系唔及住大部分人最兴奋其他作品嘅。即系未出就已经可以攞定 Game of Year 啦，老老实实 系啦。咁今最大伤害就系、差唔喺三喺前后出嗰三个月内嘅 Diablo 四咯。Diablo 四Diablo fans 好头痕就系我玩呢只土地玩 Diablo 四，因为呢只 game 就唔直接讲佢啦。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终于算正式公布咗就公布咗更多资料啦，其实都唔系更多资料，因为睇呢个条片就好短，得两分钟嘅啫。咁就睇到就首先就系多咗啲好似系砌车嘅，因为佢交通工具今次多咗，咁咧就交通工具就应该可以砌嘅，因为佢样睇似到积木车嘅设计咧，可以自己砌组装嘅。然后就林克只手系好好似啲假手定咁嘅样，应该系啲新嘅系统。 咁啊，仲有佢确定咗喺5月12号出， 系啦。 咁以而家到5月12号嘅期间咧，我相信咁短时间之内，佢应该唔会无啦啦延期，因为佢即系佢个进度有翻咁上下信心，佢先会讲呢个数出嚟啊嘛。而家到5月，其实 好 得翻三个月时间啫嘛。 据我所知，好多人咧特登呢个时候买咗嗰、那个咩两只 game 9000。 任天堂券嗰个嘛， 任天堂券啊嘛，特登买，因为佢任天堂特登为咗佢又重新推出呢个两只 game 几钱嘅叫券，咁好人特登买佢做咩？咪晒人。 如果大家唔知嘅就睇睇啦，佢就系、是、路人会出咗几个，先讲香港系最平嘅地方之一嚟嘅，佢就系、是、有效时间之内你可以任意兑换两只嘅佢哋嘅游戏。咁通常大家因为系对大 game 又好，对细 game 又好，都一样用单位 game 嚟嘅，即系唔管你几钱嘅。通常大家就都系对啲最大嘅大作嘅，而且系绝对唔会有福嘅大作。咁塞尔达传说绝对系呢样嘢啦。 唔系咁呢个 game 咧，重点唔系呢样嘢。咁系你究竟系豪华版咧，定系普通版？ 豪华版咧冇玩啦。 嗱，即系咁讲就系呢只游戏咧，你问人，除非你系反老饮，唔系话咧。你的选项是不存在话，唔好同我讲话考虑你之后考虑一样就是买电子版、买实体版、买豪华版三嘅啫。 咁我又唔想咁俾压力嘅，因为我是有认识嗰人玩完之后，我唔知佢玩完系玩爆机啊，定系接触完啊，系觉得唔啱佢，唔系佢杯茶。即系因为你要明白，呢类型有人系对游戏类型敏感嘅，唔好话敏感啊，直情唔中意啦，唔中意某类游戏嘅。 咁即系好啦，我唔玩 FPS 游戏啊嘛。 系啊，咁即系 FPS 出个几咁厉害嘅嘢都唔关你事，呢度都系有咁嘅人嘅。 但问题就 系 塞尔达呢个 title 去到就咩？你可以你有权唔中意玩，但系唔好话俾啲未玩过。你未玩过嘅话，你未玩过，除非你冇 Switch 啦，冇 Switch 冇讲啦。但系有 Switch 嘅话，你去到一个叫做咩？你唔玩过，你即系会俾人耻笑欺凌嘅程度嚟嘅，系啊，真系讲笑啫，黐紧线，大佬一有几只游戏可以玩足五年，都仲有人玩紧咧。 即系基本上个最厉害嘅地方就系一个系列作出一个全新嘅游戏形式，然后屌打晒所有喺开放世界深耕细云嗰啲嘢，我唔系讲紧 Ubi 啊。是屌打晒所有佢所有嘢嘅。 我唔系讲某 brand 公司系，所有公司都系垃圾。段小楼大师兄嘅讲法系， 唔系比有部分你可以讲系比较出嚟嘅，但系日报嘅问题太多，公司根本就冇办法精准咁理解开放世界应该系长什么样子。 而晒就话俾你知，任天堂嘅开放世界就咁样。 任天堂最厉害嘅地方，佢系喺开放世界。是发挥到极致，就是一般人有开放世界最大撞到的问题就是引导问题。之前我们讲 Elden Ring 那时候有提过的，虽然Elden Ring 就不完全是开放世界来的。咁尤其是高桥好呀。咁这个重点就是老任是最喜欢做到就是 引导咗你，而你唔觉。呢样系非理想之外，直情可以出书嘅，著书立说嘅摆技巧嚟。 嗱，你玩你话嗱，我用方言嗱，抗疫知识讲啦。你可以你如果你佢咧就好顺理成章，你就因为跟住佢难度，跟住佢嘅指示咧，你慢慢玩又得，唔理佢指示直接玩又得，几分钟内直接打大佬又得，玩三年搵晒所有种子，即系打埋嗰个难度我屌佢老母啊！扑街 ，master shot 冇难度，直接搵系人玩嘅嗰、那个都得。 嗯，因为咧开放世界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咧。又首先有个大家嘅问题就系、是、你未必知道你跟住落去要做乜嘢，咁又要会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出嚟，就系、是、为咗令你知道你跟下来可以做啲乜嘢，即系唔一定系主线跟住落嚟做咩嘅，可能系有啲咩可以支持可以做啊之如此类。有另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佢会好似 Ubi 咁强迫症发作咁样，佢会令你强迫症发作，佢成个地图飙飙飙飙飙飙飙咗一大惨发光点出嚟，一个做啦呢个做啦嗰 啲嘅依嘢，有时我有强迫症嘅，我又有。 系啊，我系嗰啲咧，个 app 啊有红点啊嗰啲嘢咧，就好痛苦啊，即系嗰啲。但系你多到咁嘅地步嗰阵时咧，你又系另一样嘢。咁亦开放世界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呢、这个就我一边就好似 One Piece 啊，出咗只类开放世界，又系出咗咁嘅情况就系、是、呢、这个地图好卵大。但你可以有探索嘅元素好捻少，咁咪问题啦。咁啊，变成你要塞好多嘢落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咁样去做嘅话咧，第一你工作量会大增。咁为咗应对呢样嘢咧，你就又要调翻转，你就可能你塞咗好多嘢落去，但系见嘅嘢都系差唔多嘅，唔系叫你东走去西就系、是、西走去东。咁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当你密度去到一定地步嗰阵时咧，呢、这个又系 U B 嘅问题嚟嘅。你系会不断咁俾嗰啲支线任务骚扰你玩主线任务。行下你就会就啦啦啦啦，真系捉捻住你就可以去咩？而呢类型开放世界之前做得最好嘅系Red Dead Redemption， 佢嘅引导系做得几好嘅。咁但系都会有之前上主线啊嗰啲问题。而世界传说嘅答案就系、是、我俾你见到，你用剑就见到噶啦。 你要揾就揾到， 你会见到下一步嘢啦。嗱，你只要稍微张望下，而我嘅任务最终点往往就带你去一啲高处位置。即系你行到喺一个高处，咁你正常人你都会望一望四围下，咁呢一望你就会总会有啲奇奇怪怪嘅嘢噶啦。而嗰啲奇奇怪怪嘅嘢咧，都系所见即所得嘅。呢、这个亦都系阿高奇英高奇其中嘅答案，就系、是、你见到嘅所有嘢，你都去得到嘅。呢、这个 Elden Ring 真系非常厉害的地方嚟，呢、这个真系做死佢啲美术，就系、是、你见到即系嗰啲高山峻岭啊，嗰啲都嗰啲咩巨型嘅建筑物啊，嗰啲嘢咧，你只要见到远处嗰个建筑物。你系可以去到佢两呢个样式嘅人最都系嘅，不过佢就冇咁多建筑物啦，因为通常好容易理解就系、是、我、哦、你个舞台有一定地方，但系远处嗰啲嘢咧其实系装饰嚟嘅，一块板嚟嘅啫。Elden Ring 唔系，可能你见到建筑物你都可以去到。 唔系好简单，就系之前啦、啊，唔系都唔系之前啦、啊，咁就进龙式啊，哈利波特啊，做个城，佢最大卖点系咩？话个城堡每一道门都开得到啊嘛。 即系呢度， 即系会假门啫嘛。 系啊，呢样其实好厉害噶，要好多心机、人力、份力，即系原来咁啊。虽然佢嘅观见冇咁大，但系你一定会望得到佢嗰边有啲奇奇怪怪嘢。而你见到一啲奇奇怪怪嘢，行到去一定有啲嘢，一定有啲嘢话你听嘅。呢个系佢嘅引导就系咁样，用你自己本身嘅好奇心，同埋佢亦都承，佢冇白纸黑字承诺俾你听，但你试多几次你就知道。只要我见到有嘢喺度，我去到一定有嘢俾我，一定有内容喺俾我。因为以前我玩一啲地图咧，有啲 game 咧，好冇人嘅地方就系嗰度好似有啲嘢，我去到冇啊背景嚟噶，咁 入唔到去 嘅。啊，你咁你话我听，咁你整个山洞嘅图示俾我，然后话咧个窿唔入得嘅，做乜鸠？但系呢度入边唔系，又其实平面咧，你仲可以一眼睇晒所有嘢。但系呢度你变咗立体之后咧，你要揾佢而家有一个确保一样嘢系，你站喺一个制高点入边，你一定会见到另一个制高点或者系相类相关嘅嘢，所以你一定知道下一步你可以去边度。咁因为冇其他地方去，所以你通常都会咁样去咗。佢用呢个方法去引导咗你。呢、这个其实我哋之前讲抗疫先生都讲咗噶啦，呢、这个亦都系点解佢可以由一个都好出名下嘅国民级游戏。但是未到去世界风行，但是去到风向色色，真是全世界都发电。为什么可以这样？而他都破了，这个我们要讲一点前面，就是他都史无前例地《塞尔达传说》从来不出续作，从来不将同一个 title 出二。 但呢次虽然佢冇直接写到明，咁但係佢讲到明呢个係旷野之息嘅续作。冇，从来冇试过，之前每一套新作品就係一套新作品，一个新title就係一个新作品，个世界观啊，係呀、 啊。新林克、啊、新萨尔达。 即係但係呢次林克依然系嗰个林克。个世界依然喺个世界，嗰、那个王国依然喺个王国。 我嗱，我怀仲有啊，我怀疑紧啦，因为睇呢条吹打咧，我怀疑紧咧，今次世界工作可以控制，有可能。 唔出奇，即系你我唔，虽然我唔知佢今次会唔会有你怀疑，都得点解你要点啊林克出去，听我出去啦。 呢、这个唔重要。 你完全可以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嘅喎。 同埋就系今次咁会有几会有几更加癫嘅玩法，因为世界传说其实放之最最多人最讲最多就系咩咧？佢可以发现咗好多黐捻线嘅玩法，即系话。在画面的不是在地图啊大地图好撚好撚好撚远的地方里面高空射箭超远距离 追击的大佬。我在我的我在我的玩法就是超有没有可能啊跟住那些玩法就在八条片出来告诉你知是一个连个大佬在哪里都看不到山然后校准射跟住跟着画面是见到大佬有伤害的。 先不讲这些理论上算是规格外啦就是的话啦我也都相信他规格内嘅玩法，即係嗰啲最簡單嗰啲咩 逃白白玩法咯， 嚇點火上升氣流啊，嗰類玩法肯定更加多，即係根據佢吹蠟見到嗰度，肯都已經多咗噶啦。 咪、當年逃白白玩法啊，已經係玩得好開心啦，將啲木槍綁住佢，然後係咁打打打打，然後跳上去，一嘣，非常爽嘅。 即係相信佢會有更加多啲呢啲咁嘅互動走出嚟啊！而估计啊，呢、这个就估计啊，佢手上嗰嚿嘢应该系为咗咁样而搞出嚟。 睇下佢真点玩法啦，即系依系超期待嘅，甚至咁讲就系未来依我睇完呢个 game 之后就系得啦，今年内唔会有任天堂嘅新机发生啦，发表啦。有当依只 game 仲想咩新机啫？你班友唔通你会你出部游戏机就为咗卖 game 啫嘛？你有呢只 game， 你有依有当然有依只游戏，你仲使得就担心呢样嘢啫？傻的真系。 讲啲少少历史啊，呢、这个当年呢个时之笛哦，系延长咗 N 64最少三年嘅生命。 我谂依起码延长啦，至少啊。 好啦，唔讲呢啲侧面嘅，我哋直接问佢本人如何啦。当然唔系问部基本人啦、啊，问下社长，即系我哋超低存在感嘅新社长。啊，古村真系好难低存在噶，即系好似隐隐形咁样，佢真系 唔系咁，佢本身就唔系好似当年嗰几前几嘅社长嗰种类型啊嘛，佢 啊唔紧要啦，总之佢就接受访问，咁啊呢个根据呢个 IGN 嘅报告啦，咁佢就系呢个投资者嘅问答环节就反复地被问到你 Street 到底系咪即将要收工？因为容我提醒各位 ，Street 已经系七年嘅。已经七岁了，在一路的话已经是吃得的了。咁佢而佢嘅答案是一路是一再强调，我哋呢部机仲未收工，我哋会有新嘅大作是会投入去 Switch 上面嘅。嗱，当然你可以足自细咁讲，咁我哋会有新嘅大作投入 Switch 上面，但系冇呢样嘢系冇否定到下一部机出嘅。我可以是向下兼容的情况啊，咁我都可以喺都系算喺 Switch 上面出咯，又或者系双平台，就算你唔向下兼容都有双平台，诸如此类嘅讲咗呢句嘢，唔违反呢句嘢嘅情况之下，因为你喺呢类咁嘅股东大会之类啊，应该系去讲嘅话咧，如果你讲大话咧，系会 ban 告嘅。咁但系如果好似啱啱讲嗰种走去走咧，就唔出奇嘅。而其实我觉得我睇法好简单啫。铺都未出，你边有咁快有下一代？当然有传消息出嚟话，佢哋取消咗铺嘅， 又系嗰句，妖你成班友喺度鸠吹，又之后从来冇承认过嘢，跟住话由你班友又吹铺，跟住又再话佢要取消铺，咁又从冇出句冇一句声。 即系，但系我觉得七年吓，的确系时候要出部新机噶啦。咁如果佢根据佢嘅讲法，我觉得有机会佢出嘅唔系下一代，而系出部咯。你要明白 ，New 3DS 系出系半代嚟噶，嗰个唔系铺咁简单嚟噶，因为有 New 3DS 专用嘅 software 噶嘛，即系同当年Game Boy 一样，出半更新半代，唔系铺咁简单，系嗰个超越咗铺嘅。其实佢亦都可以行咁样行法嘅。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做，但系佢差唔多系时候要出拱一部新嘅硬件出嚟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嗰部未必系下一代，都未必系铺。咁可能纯粹就系 cost 单版都唔出奇啊。你谂下 NDS 嗰阵当年 3DS 出完之后出 2DS， 跟住就出个 Leo 3DS， 跟住仲有个 Leo 2DS， 大家真系俾佢玩到玩到出卵象。 惨不过惨不过依然卖到啫，次次真要有人买。 所以咧就呢方面咧就唔可以咁快咩，因为喺直面出之前咧，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世界啦。咁就话呢个会唔会系佢最后嘅大作咧？ 点知道 啊？佢而家咧就系直接否定咗，最少你揸住部 Switch， 塞尔达并唔系你最后嘅大作。佢最少系好确定咁话你听，即系包括皮亚文啦，但系佢系咪佢本家嘅最后大作？佢之前有咁讲啊，因为之前佢话佢唔参加 E.C. 嗰阵时已经讲紧噶啦。虽然老任唔参加 V.V.， 因为讲紧就系、是老任要参加 E.V.， 通常都因为有新主机出噶嘛，先会咁啊。总之就系、是、而家咁样睇咧，就系、是、我觉得佢都系会出新硬件嘅。不过可能真系整部 2DS 俾你嘅，即系你明白我噏乜嘢啦吓。虽然佢之前已经出咗部 Lite 噶啦，嗰部其实应该系算系呢个 Switch 版嘅 2DS 嚟噶啦。但系佢会唔会又出类似咁嘅物体咧？唔出奇。又或者系有啲，因为过咗咁耐咧，佢个 你啲机都开始坏噶啦。 唔系，我讲嘅系晶体晶体嘅进步啊。佢系时候咧要摸出个 cut。cut course 版，即系话新嘅制程啊，新嘅嘢整出嚟都系嗰嚿嘢嚟，规格一样嘅，但入边啲嘢全部缩水啊，换过晒啊，诸如此类去降 course 嘅新版，即使呢、這个呢、這个 NDS Lite 类似咁嘅嘢出嚟，最少都应该有类似咁嘅嘢出嚟。如果连呢啲嘢都唔打算出嘅话咧，就谂住直接下一代啊，谂住应该系，因为其实佢都出咗一个加强版，一个 Lite 版啦，其实都。未来就佢跟嗱，如果我个人解读佢嘅回答方法，因为古川真系其实好少，真系好少露面，好少讲嘢啊。我觉得佢而家呢一刻内部都未讲定，未谂定到底佢应该系出部加强版又好，半代出又好，如何那样，定系直接出下一代？佢仲喺度拗紧。七年真系差唔多噶啦，你真系到顶噶啦！你就算未出啦，你都要系时候要谂下一部机要几时出噶啦。即系如果唔系，其实系会出问题嘅。当年 Game Boy 濑过嘢，呢个 NDS 唔系 NDS， Android 四都濑过嘢嘅。即系佢老任应该要痛定思痛噶啦。即系两次都争啲，唔系一次争啲，一次直接就争丢失咗王者宝座。都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他是要想的。这个他应该是挣扎紧两个未是为什么他说是未知领域，就是因为我都没有答案。我都在想着应该是这样了。而我相信他的新机开发案应该就已经是在他内部的备案做紧的了。不过是不是真的短时间会出呢？未必。 讲咗当年啊 ，3DS 啊，同埋 GBA 啊，卖好多好多年啦，卖到。因为当年冇竞争对手嘅时候，我做乜出部新机啫？我出喂，对任天堂应该咁讲就系、是、任天堂嘅原则就系我部机出嚟可以卖游戏。如果我一人继续买我游戏，我就冇理由出部新机嘅。同埋就系对手先需要出新机嘛？对手在哪里啊？你买嗱，一 PC 五通街卖到啦，但我谂下就系、是。 佢哋根本唔系竞争紧同一个市场， 唔系即系咁讲啦，就系、是、你入未必唔好话竞争同一个市场，就系、是、我净系我当同一个市场啦，即系好啦好啦，老土啊，退咗唔知佢几多万步啦。你 PS 五，你买部 PS 五翻嚟有咩 game 玩啊 ？Elden Ring，Elden Ring 啊，仲有只世界，仲要只Harry Potter 嘅。 咁啊，但系 NS 的确就一路有个被人诟病嘅地方，就系佢个性能对而家七年前都仲可以尚算 OK。今时今日真系坚系炸大佬，所以点解啲人直嚟话要话想佢出铺？唔好话佢系咪吹先啦，想肯定想噶嘛，即、 就、 系、 是。问题就系嗰个咯，性能对任天堂嚟讲从来唔重要，最紧就系佢卖到 game， 你卖唔到 game， 摆喺咩情况？ 佢唔改变佢生产成本嘅情况下，理论上佢而家出一部一部所谓铺版，喺唔提高生产成本嘅情况下，应该可以做到几倍嘅性能嚟。是因为而家嘅性能已经系低到咧，会影响咗你个游戏开发。啲游戏厂商系唔多想，当然佢不得不啦吓，但系越来越唔系好想喺书上面出大作。 冇呢个事，唔系 系个开佢几乎要开发咗两个版本出嚟啊。 唔系，从应咁讲就系、是、呢、这个问题咧，喺书出嚟嗰时候已经存在噶啦。就系、是、所有跨平台游戏咧，一放咗书就头痛噶啦，之后就系性能太低。咁呢八年嚟。八年嚟其他主机就升紧，就系之前就系继续拉大地，现状都冇变嘅，就系、是、你想开发拖跨平台嘅话，对唔住 ，Switch 唔好谂， 你开个 Switch 就只能系 Switch 专用游戏。咁、 哦、有跨平台，你冇讲到好似咩咁好难多添。问题就呢个难度越来越高嘅话咧，系对佢嘅发展系有影响嘅。 但系对任天堂嚟讲就系、是。咪撚跨平台，淨係出嗰部機咧，唔該。慘一個我部機，我最多人對任天堂講就係、是，我連淘鐵都賣200万啦，我淨係我專用平台都夠你揾到食嘅話，咁咪叫專用平台咯。咁你就唔使你嘅平台啊，幫我開發專用遊戲啦。咪任天堂從來都依招噶啦。勝利，當你部機個市場個 market 大撚到依程度嘅時候，你乜撚嘢技術啊，乜嘢你都可以容忍嘅。 但系如果你要将利益最大化，最多人喺你部机度出嘢，即系佢而家佢要拉拢啊，即系有啲好极端嘅例外。但系其实大部分现在啊，尤其是你而家个叫做咩啊 ，display 瓶颈啊，我唔系指效能瓶颈啊，而系指开发瓶颈，系好明显已经存在咗。即使话你三 A 大作又好，嗰啲 cheap 细作都好啦，佢个表现咧已经系差距系唔大噶啦，已经系变成就系、是。你跨平台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大问题啊，如果你肯更按住你老任原本的部分去更新它的性能。你拿部七年前的机器真的很窄，真的很难的。但如果你出一部对应回今时今日的老任的 Switch， 即是大家明白了，它性能依然是弱的。虽然以手机当年手提机来讲算是强，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是你还要对标埋个现实的嘛。咁所以佢咁样做咧，系会令到更多 game 可以喺佢度开发。特别系当呢个 PS 唔争气的时候，日厂系向来有呢个情结噶嘛，死都唔会肯喺鬼佬嘅机度出 game 噶嘛。 咁系呢样正常啦。 咁呢个时候有好多系焗住拣 PS 嘅原因，就正正系呢个性能问题。你梗系要领埋佢呢部分噶啦，如果你想赚多啲嘅话，而佢出翻部相对应性能，其实对佢嚟讲。冇赚少到嘢，冇赚少到乜嘢嘅喎。佢出部新机仲可以拗你班友仔又出个部噶。反正你哋部机都差唔多坏啦，系时候买部新嘅啦。咁既然你买部新，如果有部开个新版本，你铺又好乜都好，系可以吸引买气嘅。因为Switch 嘅销量本体啊嘅其实影响下开始跌噶啦，都认错，都好正常嘅事啊，廖亚星。 冇傻啦，大佬。 就嚟打机嘅人都人手一部啦，虽然我未有。 喂，去到呢个就系咩？除非你唔打机，唔系嘅话，你打机点都有一部咁滞噶啦。去到情况，喂，有打机人系得咁多咋？你唔可能冇，即系话就系 Netflix 嘅用户系咁多。 所以佢咪系时候出新产品去拗翻咋原本已经揸住部 Switch 嘅人咯。 咪就对于任天堂嘅话就系、是，咁我游戏继续咁好卖，系咁捻好卖，要加捻钱掉佢个销售程度就系、是，咁我又冇乜需要咁急出，我慢慢嚟咯。就呢个系冇办法，当你部机，当你 game 咁好咁，你真系搵唔到理由就系、是。你最收咁弱，我啲机又咁 Q 好卖，咁咪慢慢嚟咯，拖到唔多，拖先出先算啦，冇必要咁急咩？讲翻就系你出部所谓叫劲啲嘅机，劲少少冇意思嘅，几多你成本又打唔到佢，砌一出部机就咩？ 所以咪话出翻部同七年前一样嘅级数，咁即成本开发嗰啲系同七年前一样啦，当然会高过而家出七年前嘅机嘅，因为你明白低得太多嘅话咧，其实会开始你啲件啊嗰啲嘢咧开始难揾噶啦。即系所以佢系时候可以点喺技术上面，佢认为佢应该系时候去更新佢部机。当然佢嘅更新可以纯粹就系我维持翻七年前嘅性能，但系我可以腌好捻多嘢去缩低个成本嘅。其实即系你当年 PS4 嗰部薄机啊，咁样攞出嚟嘅啫嘛，佢性能冇提升到噶，后屘出破另计啦吓，佢性能冇提升到嘅 Steam 版啊，个性能冇提升到噶，但系佢入边腌咗好捻多嘢，个成本跌咗好捻多，当然佢卖平咗啦。佢可以行呢条路噶，我讲嘅新机包括呢种噶，即系咁，所以就算这样啦，未来因为佢直面冇一冇提咁多嘢，咁我真系只能喺佢一轮玩家度估，我只能估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想，佢自己都未拍取自己想点，唔系掉你啦。 至少我应该今年内都唔会出机，唔会出，今年内啦，至少 代表住就系佢其实佢自己犹豫紧，如果佢唔犹豫嘅话，佢就会对咗，唔会 ，no， 不会。 但佢而家好明显就係犹豫緊。 调系班入。 暂时唔知。唔係佢自己都唔知呀、啊、真係。 咪因为就太好卖呀大佬。好似时候佢因为接新机唔知会影有咩影响㗎嘛。因为啲游戏就太好卖呀。唉。好啦咁扯一扯到扯又扯又叫我又扯返到一个。 老问题呀、啊、真係。 各大老话题㗎睇老话题㗎反复扯呢个话题咁扯嘅。就是。总之一讲任天堂新主机呢我有各大嘅啲游戏新闻网站就可以扯好部搵完。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